碎碎创作半句怎么整理，就算是装满了我也载满了你落寞悲，从头入面的恋歌点的恋火我怎舍弃，仍然是每晚见你印象后备，爱是流流离离，我不要你一生一世，爱仿季节春水交替，浪浪漫漫快快浪漫梦梦幻幻之中慢慢谈情无界限，谁谈论你你我我夜夜满播一概不理，谁谈论对对错错间接制作你是和非，潮流是兜兜转转冷冷暖暖变的空气，旁人话世界判我太没脾气，喜欢笨笨转鼻，投入在这偷怪但你我赞叹的起中气，为便盼你再建议我对这爱意别提起，完全是不许感光真空包装细心处理，为便盼你便客气爱就特技对白迷迷离离，我不要你一生一世，爱仿季节春水交替，浪浪漫漫快快浪漫梦梦幻幻之中慢慢谈情无界限，长长夜间间断断近近远远地去想你，长长夜你要百姓我却好怨爱甚而稀，情人若贪得往往都应该偷得很有理，像客机装满勇气再会落地一起天空高飞， 世界伴我太没避忌，喜欢纷纷转悲。